指数报3323点，升15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安石 A50 中国12.98升5.8，长江建基60.1跌6毫，南方 A50 13.8升6毫，腾讯控股128.7升4.6，中移动102.1系升3.95。中国平安86.6升3蚊，建设银行6.37升0.2，中国银行4.4升0.1，中人寿31.8升9.5，工商银行5.72升0.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1.75，瑞士法郎8.926，澳元6.339，加元6.408，新西兰元5.922，欧元8.9743。每百日元对港元6.5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121。日经平均指数报17,280点，跌85点。港金现价报12,02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0.4美元，卖出1,30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 ，Sammy 先同你报告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湾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落山道；而渡船街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皇后大道中近住新世界大厦一段受高空堕物事故影响，慢线仍然都系封闭嘅。咁经过嘅朋友请小心。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附近有紧急维修，部分影线都系封闭，一带都系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去柴湾、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6:04，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7:05，驾驶人士必须要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又介绍个人你识啊？ 你中意啦。 佢好叻扮嘢嘅。 扮咩啊？ 扮醒啊，扮劲啊，扮明啊，做男朋友一流啊。 其实我中意啲人真啲嘅咯。 我有样嘢佢好真噶，听啲听众讲佢真系几似张学友噶。 咁要识下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到5点到7点，见面 five， 留意下佢啊，佢叫波成啊。 嗨，我系波成啊，学友啊，你觉得我似唔似你啊？ 你话啦。 若不幸遭受工伤，或者喺交通等事故受伤，应向律师、法律援助处或劳工处等政府部门求助。切勿接受标榜不成功不收费的索偿服务，若有人向你招揽索偿生意，你应向警方举报。根据香港法律，不得非法资助他人进行诉讼，不得非法瓜分诉讼得益，以上行为一经定罪，可判罚款，最高监禁可达7年。 我提名咗啦， 我都提名咗啦， 第一时间提名咗啦。 你哋讲紧咩啊？ 第八届香港书奖啊！ 由于反应踊跃，提名期会延长到1月23号。 如果你哋有任何心水好书，千祈唔好浪费呢个机会， 即刻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第八届香港书奖， 你提名咗未呢？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Oh, and I don't wanna change. 佢前都系夹 band 嘅，但系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后咧，成绩可以话系好理想啊！有成八年冇出个人唱片啊，星嘅大啲叫做 My Favorite Fatest Fantasy， 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好有机会问鼎冠军啊！嚟自爱尔兰嘅 Singer Songwriter Damien Rice，I Don't Wanna Chang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黄天仪嘅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 矮 算咩？ 扁 真系、 懵 冇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仪 Eric Give Me Five。 第三下就五点二啦喂 ，Hello， 嗨，我琴晚咧我做咗一件都好耐冇做过嘅事情，我谂都有两三年冇曾经做过啦，一个我个人觉得都系丰功伟绩嚟嘅，就系、是， 莫非就系、是、 睇完咗一本书啦， 阅读啊，即系 阅读啊，做咗。首先本身咧，我个人咧唔系唔中意睇书，但我发现点解我好少睇，系因为我时间唔多，我排嗰、那个。嗰、那个叫做优先次序，永远都排唔到去读书，我有太多嘢可以做嘅关系。 咁唔系时间唔多， 系咩啊？ 系你对阅读嗰个兴 趣 冇其他嘢咁， 系冇其他咁高啦。 听下我个 style of story 系点咯？ 好啊！ 咁寻日咯，咁我要多谢佢啦，陪我去搞嗰啲电话啊、剩啊嗰啲咁样啦。 系啊， 咁啊，好威猛呢个男人系咪先？加得过啦，系咪先？咁样啦。 点解啊？ 好威 猛，佢落手落脚整噶？ 唔系，我好细心，无微不至嗰啲， 识少少嗰啲啦， 即系帮你啊检查下。整完未啊？点点点 啊？咁结果今日有一个好靓嘅呢个 retro 嘅手机， 推机电话， 推系啊， 借俾你用噶系咪？ 借俾我用噶， 系 啊，因为整嘅时候佢因为惊你冇电话用嘛，佢借部机俾你嘅。咁我期待系咩机咧？睇咗， 你系咪就系期望你原本想换嗰啲机？ 都唔会，但我话哇，你有 keep 啲咁旧 到一个地步啊？ 系啊，真系净可以打出打入嘅啫，咁样啦。 咁佢电话应该系咁噶。 咁佢有游戏嘅咁样，咁我就今日。就连贪食蛇都冇噶， 吓 系啊！佢个游戏咧就有三个，其实一个系玩扫毒嘅，一个叫 Percussion Mania， 吓， 一个叫 Mingo Mango，Mingo Mango 唔知 玩芒果， 系咯，摘芒果嘅。 我到而家都唔知系咩嚟嘅，唔好开啦，都而家我嘅好嘈。喂，咁跟住之后 咧， 咁完咗啦，咁我哋就喺旺角嘛，因为喺旺角度整完啲嘢啦，咁啊我就周围躝下啦，咁跟住佢话食饭，跟住我系嗰啲嚟而家出咗啲少女唔想翻屋企嗰啲咧， 就搵啲嘢搞下先啦，要喺条街度。 系啦，咁啊，然之后喂，不如去书局啦，咁样嗰啲，跟住诶好咁样啦，咁行一间我就喂有楼上有一间咧，以前卖嗰啲系平价书咁样嘅，系啦。咁然之后我就带佢上去睇啦，咁上去睇，跟住佢就行去一边咯。咁喺度阿李雪，佢突然间吐出一句：咩？其实我都好中意阅读嘅，不过咧我从来都冇时间啫嘛。咁样我话， 所以我净系得阅读。 咁我就问佢：你啲时间攞嚟做咩咧？咁样好忙嘅，因为我太忙啦。咁样，哇！你忙 做 啲 咩 咧？你忙咩咧？跟住佢又讲唔到啦。总之好忙。 后屘又 跟住之后佢又讲咗一样嘢，佢好忙嘅咩咧？我忙紧执房。 执下房啊，睇下空气来了啊，即系睇啲外地综艺节目啊， 好港女啊，睇下空气来了啊， 咁就佢就好忙啦，跟住系好忙啊，执房执咗成两日都未执完咁样， 唔止， 我话你人生就系充满住呢一啲咁嘅琐碎嘅事情， 好琐碎要做噶，系啊， 你根本就欠缺一个规划， 系啊，咁所以行下就即系。就都叫做话， 我就鼓励佢哋买本书， 买本书， 即系重拾阅读嘅乐趣咯。 系啦，咁我又真系左右揭下，右下揭下咁样，仲见到你嗰本士多书都仲喺度噶， 系啊， 刘华士多仲喺度啊。 我俾你嗰本，你有冇睇过？ 有啦，真系有。 你又话好耐冇事，我 未睇 晒 啫嘛，未睇晒啫嘛，成个剧我都知系咩啊，真系。咁但系咧，咁我所以就后屘我就买咗一本书，我见到佢个标题，我真系觉得一本书个封面 好紧要， 好紧要啊。 定封面啊？个 封面系封面，佢写住，因为。佢包实咗嗰本书，佢个封面咧就写住电车难题，该不该把本子推下桥？ 叫 trolley problem 啊 ，trolley problem 啊， 哲学嘢嚟噶， 系啦。咁但系吸引我嘅唔系电车难题四个字，系应唔应该将个肥仔推落桥？我谂紧一本书点解会用咁样命名咧？有啲咩情况你需要谂到应唔应该将一个肥仔推落条桥度咧？ 因为咧，我有一本书咧，我冇睇晒嗰本书，仲喺我屋企嘅。咁嗰本书叫做《正义》，Justice 应该系就咁。咁我中文版本嘅，佢 exactly 系有咁样嘅课题嘅。我怀疑佢呢一本，因为佢呢本咧，我头先咧特登就系揦住嚟睇下咧，我见佢系薄啲嘅，因为入边啲字系相隔远啲啦，第一，同埋咧 厚啲都唔够。 我怀疑咧呢本系嗰本嘅mini 版咯， 哦， 即系可能抽咗某一啲。因为章节出嚟系啦，或者一啲值得，即系譬如值得觉得会吸引到人哋眼球，譬如应唔应该推个肥仔落去嗰啲，就净系抽某一啲出嚟。因为嗰个作者系好出名嘅，即系应该系咪哈佛啦？ 系呢度封面都有讲噶，全世界大学课堂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哈佛超级课程共证啊，就 系 你讲嗰个开堂嘅引题，即系成个 course 即系好似导读咗先嘅，系唯一一个课。课堂系摆咗做咗书啊， 系啊，因为全世界好多人都睇到嘅。 即系我哋唔会去到哈佛读书噶嘛，老老实实讲句系咪先？有啲嘢唔系话你几努力就真系去做到噶嘛。 呢个课堂放咗上网话咧，可以上网睇，佢点击率咧系高过咧话嗰阵时篮球明星勒邦詹姆斯转会嘅时候咧，嗰个点击率系高过勒邦詹姆斯转会两倍嘅，即系佢咁样比喻喺本书又提过下咁。 即系原来世界各地嘅人都好有可塑性。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呢本书讲嗰个电车难题咧，就系即系呢本书嘅核心点啦。咁呢样嘢其实呢个问题咧，系我哋一般人听众都好，你听到其实都可以玩嘅一样嘢，茶余饭后都得嘅，冇对错嘅。咁呢个电车难题咧，讲翻少少，佢系1965年嘅时候一个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嚟嘅咧，茶余饭后。咁个问题就系有一个情况，你幻想一下，有一架电车喺个电车轨上行紧，你就系嗰个车长。咁而一架电车失控，如果一路向前去嘅话咧，前面会有五个人咧会俾你撞死。咁而呢条电车轨咧。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唔撞死嗰五个人，就系将佢转向隔篱嗰条路轨嗰度。但系嗰条路轨上面咧有一个人喺度，咁即使话如果你转向咧，你会撞死一个人，但系救翻五条命。 但系嗰一个人咧有一个 point 一定要讲嘅，就系嗰个人咧佢系可能系有善事会加啲情况去，就系嗰个人咧系奉公守法嘅市民嚟嘅，即系佢可能沿住佢应该要行嘅遵从咗个红绿灯啊各类嘢咁样行， 无啦啦死咁。 系啊，但可能嗰五个人系冇嘅。 即系 嗰五个可能乱过都得， 可能定系真系。 但系咧睇我睇佢呢个最原始嗰个咧，最原始最 clean 嗰样嘢就系唔加呢一啲嘅所谓嘅 option 嘅，因为呢一啲其实就系往后啲人讨论嘅时候就加啊，可能会反思啲咩。但系最基本最简单嘅就系啱啱个问题啦，你会唔会容许架车？ 即 系 我要牺牲一个人就救 五 个人， 定 系 会唔会咧？ 无啦啦，我唔会无啦啦， 照撞嗰五个人， 照撞嗰五个人，因为天意嚟噶啦咁样。 系啦，如果你系个车长，你会唔会咁样做咧？即系最简单单纯嘅话，系啦，你可以答嘅。即系如果 因为喺我 picture 入边咧，喺本身一条路轨，我会撞死嗰五个人，系我心目中有五个 list 系我想佢哋死嘅。 唔系， 所以我觉得系应该有佢哋死嘅。 吓 ，OK， 呢个我觉得，因为佢其实成件事咧， 唔系我 系 唔识过嗰五个人系个前设要。 佢冇讲， 佢冇噶，佢呢个真系冇。最初头佢冇讲呢啲前设嘅， 佢冇讲。 即系因为其实呢啲哲学问题，最得意就系佢冇对错。总之嗰个人点样解释系最得意。即系譬如 Eric 佢设啲咩？落去嗰五個人， 哦，即係佢可以話係 都可以嘅，即係 我想佢死嘅人，係 啊，或者譬如平日新你玩嗰啲都係你叫你自己切入嘅啫嘛，即係你自己代入，咁所以佢冇咁多限制嘅。總之嗰個情況， 因為佢哋咁啱五個一齊諗住啲方法點樣害我同埋害呢個世界。 O K， 即係你會代入嗰五個人係一啲 天網恢恢，你就揸住 疏而不漏。 係啦，其實呢一架真係地獄嘅列車，係載佢哋， 佢哋係抵嘅命運安排咗佢哋 一路向西嘅嗰部車。 係啦，咁所以我由於見到佢哋啦咁樣，咁我就冇辦法啦咁樣，真係整定你哋要死啦。 OK， 如果喺天儿咧呢个情况之下，即 系 个 我以为你话如果怪我， 如果 唔系 你会撞 我。如果你系个车长，你又会 我笑得好大声。我扭亲， 因为我知道背后嗰个原因，我答你唔到噶啦。 唔紧要，咁我就系同阿 Eric 玩啦。咁 呢个 game 嚟嘅，原来系一个， 即系其实 咁边个系个肥仔？ 咩啊？ 咁边个系个肥仔？好着紧边啊？ 一阵间会讲嘅。 哦 ，OK， 系啦。 好着紧。 咁跟住，而家第二个问题就系嚟啦。 我嚟。 咁若果而家嗰个列车唔系话转改变方向咧，就会撞死嗰一个嘅人啦。要拯救架货车唔系转向，而系你而家身处于呢个电车轨上面嘅一条桥。 咁如果你想截停架电车去救嗰五个人咧，你隔篱咁啱有个肥仔，你会唔会拱咗落条桥度整停架电车？去拯救嗰五個人咧？ 點解我拱咗落條橋就整停？ 因為如果個肥仔跌咗落個車，咁個車咪可能卡住咗或者即撞咗佢先咯。咁咪要咁咪會剎停咗架車咯。 係佢個情景就係嗰個肥仔， 當你個嗰個肥仔係可以剎停架車， 可以剎停架車。 如果你推 嗰五個人， 推咗佢落去，咁佢咪剎停咗後面嗰五個人咪唔使死咯。 但以呢個力學嘅角度嚟講，佢都有一個佢有咁大嘅 mass 啦。呢個肥仔，如果我火車有咁長嘅速度，然之後佢撞咗咁大嘅 mass 嘅時候，其實可能架車都會粉身碎骨，都會死嗰啲客。 佢就係冇呢一個創傷嘅。 只系我有嘛，因为你话任我设定嘛，咁即系其实我如果拱咗肥仔落去，其实架车本身啲人都会死晒噶嘛，因为你可以撞埋个山一样，砰咁架车啲人就会全部飞晒去个肥仔嗰度，咁死晒啦咁样。 如果冇呢啲限 制，你唔可以改变死人嘅数目， 但我唔可以改变物理嘅定律。 佢而家唔系一个物理嘅考虑， 提供咗啦，就系唔会反车嘅。即 系 简单啲，就系嗰个肥仔可以换翻。 但系系咪追加嘅呢个问题？即系 based on 我头先嗰个设定，即 系 五个人 换咗个情况啦。 佢哋都系谂住其实嚟害我， 都系 咁 个人啦。系啦，假设系啦， 咁梗系唔会牺牲个肥仔啦，肥仔无辜噶嘛。 OK， 咁因为嗰五个人真系抵死， 本身系抵死 喺我设定入边。 系啦，呢个就系你对于嗰五个人嘅设定啊。 系啊， 因为最初佢譬如呢个作者，我呢本书嘅作者，佢都有即系睇嗰啲研究，做嗰啲 research。咁通常咧，头先第一条问题讲紧就系话会唔会改变嘅电车方向去拯救嗰五个人咧？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冇咁样嘅设定啊，嗰五个人系一啲你好憎嘅人，因为我玩都冇嘅，我会愿意转向，因为我觉得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呢条数系抵嘅。咁但系去到换转第二个情况啦，嗰一班愿意牺牲一换五嘅嗰班人咧，又唔会选择将个肥仔掉落条桥度去救嗰五个人嘅。 因为你系觉得呢样嘢你自己主动拱咗肥仔落去。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就出现咗嗰个嘅所谓 道德上 嘅分歧。咁所以点解呢个问题一路？ 我系一个咩人啊？ 你系一个咩人？ 其实咧， 真系估你唔到啊！ 因为其实两个咧都可以偏向系功利主义嘅咋，到最后都系，即系好多嘢都可以用功利主义去解释嘅。其实 Justice 嗰本书入边，即系譬如佢咧就系话我牺牲 一 个 人救五个人， 系啦，即系我撞一个人去救五个人，其实都系个功利主义，就系话我只要牺牲一个就可以得翻五个。 即系人命系一条抵五条噶啦， 系啦。但系其实人命系有冇咁样分咧？即系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嚟，即系咪五条命一定紧要？嗰一条命咧，或者嗰个人如果佢奉公守法同五个人唔奉公守法，咁佢哋嘅命运嘅价值系咪一样咧？即系好多呢啲问题。咁但系你咧，你话嗰五个人系抵死噶嘛？ 我一嚟 嘅 设定系咁， 系啦，你就系基于嗰五个人系抵死，所以你唔会推个肥仔落去嘛？咁所以喺你嘅世界功利主义咪就系呢五个人抵死咯？ 哦， 即系对你嘅世界系冇 benefit 噶嘛？因为佢咁如果咁样解都可以解做。功利主义噶， 或者你嗰种唔会尝试去改变命运嘅，即系你觉得嗰件事本身发生嗰五个人原本要被车撞嘅，就无谓改变一啲嘢啦。 Final destination 啊嘛， 系啊，咁所 以就算你今日唔车死佢，佢哋听日都会死， 死神会揾佢哋， 系啊， 死神来了。 咁所以其实呢个所谓嘅电车难题就系啱啱讲，即系你个选择。咁但其实冇啱同错，所以 我完全冇难度答呢啲问题。 唔系，其实你冇话啱同错，因为咧嗰本书往后亦都会有讲好多唔同嘅角度嘅人点样解呢个问题。 几得意喎！ 头先你有讲到一个 point 嘅，就系话我拱嗰个肥仔落去嘅话，我系主动做咗一件事啊嘛，但我改变我列车方向咧，好似只不过将个危险转移咗，由一条路轨转到第二条，但拱个肥仔落去，我创造咗一个新嘅危险。咁呢一啲就系一个所谓好似心理学咁样嘅角度咧，又会咁样睇嘅。 哦， 其实好可以解到好深同埋好哲学嘅，因为我睇嗰本书嘅时候咧，我都好多时睇唔明嘅， 会噶， 同埋绝对唔可以临瞓前睇嘅。 或者你好攰嘅时候个脑你 系，因为你睇咗成段啦，我试过睇咗成段啦，大半页，跟咦，唔明喎，即系好似咧，你睇晒啲字啦，但系你唔明佢讲 咩， 然后你又要由第一行开始睇咯，所以要有啲精神嘅时候先可以阅读嘅一本书咯。 系、 okay, 啊， 但系你呢本可能系入门啲，会好玩啲咯，我觉得 系啊，佢呢个容易理解嘅，佢后面咧呢本书 可唔可以借我睇啊？ 可以啊， 你系咪真系睇晒？ 睇晒啦已经， 咁你可以一晚睇晒嘅， 因为真系好睇咯。 其实又唔系好少嘅， 咁有啲咩得着啊？即系睇完之后， 睇完后面之后， 你会认识咗自己多啲定系点样？ 首先我会认识咗佢入面讲到一样嘢叫做所谓巫师嘅。 係。 巫师佢有一个例子就 Harry Potter 嗰啲。 唔係 Wizard。 巫师奉献嗰啲。係 啦， 巫 师奉献嗰种巫师。 阿爸。 係啦。 因为佢叫 Harry 嘛。 就諗起 Harry Potter 啦。咁所谓呢个巫师奉献佢用返头先电车嘅例子。就係、是。好啦，若果頭先電車就話，我如果我係一個旁人咧，我會選擇將架電車轉向去撞死一個人換五條命嘅話，若果套用呢個例子，我變成咗嗰個將會被撞死嘅人，我會唔會俾架電車撞我咧？ 即系你会唔会想牺牲啊？ 咁如果作为一个无大公无私嘅人，就觉得如果嗰一个人系他人嘅话，我都接受到；如果嗰系我自己，我都应该要接受我被车撞死，因为我觉得一换五条数好抵啊嘛。咁呢一个就所谓嘅无私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原来有啲人唔系咁样觉得噶，啲人 claim 自己好大公无私，但系若果自己切身处地受害系自己咧，佢未必接受到啊。 哦，系啦，梗系噶啦， 系啊，咁所以嗰种所谓嘅无大公无私系去到一个咩嘅程度？系咪所有嘅嘢都 fair 咧？咁即系呢本书亦都会讲到咯。 吓、啊，永远个秤摆喺人哋度同自己度都唔同噶喎。 所以如果呢个秤唔同，咁嗰样嘢系咪真系叫大公无私？咁呢样嘢就系、是、即系佢入边亦都有讲到，佢冇答案，但系你又令到我谂咯。 如果我系本身你叫我转向，然之后你要撞死我，你系救翻五个人嘅话，咁你问我会唔会俾车撞？我梗系唔会啦，我梗会行开啦。因为架车咪直通去前面咪得咯。 系，咁你可以咁问，而家即跟翻佢嗰個遊戲規則啊， 因為我可以避噶嘛， 係即現實嘅情況可以，咁但係佢盡量將個條件限制大啲，令到你可以得到佢嗰個要嘅答案咁咯。 OK， 咁一路睇咁，譬如有啲宗教嘅角度都會有講嘅，即係講緊啲神學嗰啲就比較深啲，我唔係好識噶。但係佢去到最尾個作者帶出一樣嘢，就係其實去到最後你選擇邊一樣嘢都好，因為冇對錯，最緊要你有你嘅原因，你解答得到，你自己過得到嘅話，咁其實就可以咯。因為佢啲道德層面嘅嘢其實有啲深嘅，我睇一次唔明白嘅，即係道德又講咩？可能好多人同意嘅嗰樣嘢就係道德嘅標準咁先算啦。咁有時所有人同意嘅未必係啱噶嘛。咁呢一啲嘢佢有探讨，但系太深，我亦都唔喺度讲得咁多啦。总之就系你有自己原因咯。 以前咧有即系譬如香烟广告咧，曾经以前外地咧系有打过官司嘅，就系话咧即系其实就应该要立法，可能禁咗一啲烟草商嘅广告啊，令到冇咁多人食烟嗰类嘢咁样啦。咁但系最后咧，烟草商俾咗一啲乜嘢政府去 support 佢哋自己个生意咧，就系话嗱，如果你继续俾我哋咁样卖香烟或者某一个价格可以啲人买到嘅话，咁好多人食啦，或者多咗人食啦。咁但系从中咧，可能呢班人死咗咧，其实你个政府系唔需要俾某一啲福利或者系疗养嘅费用。咁当中可能你系有赚噶，即系可能用一啲咁样嘅数据，其实就系根据嗰个功利主义去同个政府 sell 嘛。但系可能上到 court 或者一啲人听到就会觉得哇，咁样好冇良心你哋，即系将啲人命系咁样嚟计嘅咩咁样？ 但佢死前起码叹咗啖烟啦，即系如果佢本身系食烟。 咁呢个系佢个主观意愿啫，纯粹。但系嗰个喺 bargain 一啲政策上面，咁可能烟草商咁样去计算人命，有啲人就会觉得 好无情咯， 觉得好唔啱啦，咁样，即系会有一啲咁嘅现实嗰啲 case 就会摆落去佢哋讨论嗰啲哲学范围。 系啊， okay. 所以譬如中间佢亦都用喺书里边讲，用呢个嘅逻辑讲，譬如堕胎咁样，应唔应该可能切除女人嘅子宫去拯救个妈妈嘅生命咁样先算啦？即系呢啲情况，佢都话可能同头先列车嗰个二拣一都有啲类近，咁所以佢依一个理论就放翻日常生活当中，有时政策决定咧，头先天意讲啲，佢哋都会用得着咯。 但系有好多两难嘅时候咯，其实 即系冇完美嘅真系。 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即系，如果你阿妈同你老婆一齐跌落水， 你救边个咯？ 救 边个 啊 ？Exactly 就系咁。 其实你救边个，啲人都话你冇良心嘅。 最紧你有你自己原因咯，你生活到落去就得噶啦。 你阿妈同你女朋友跌落水，你救边个啊？ 咩啊？佢两个都我救嘛，女朋友识游水啊嘛， 唔可以咁讲噶。 咩啊？咁我救我跳埋落去，大家睇下边个 揽惨 住一齐啦。我接受唔到嗰个咁， 即系佢宁愿三个人死都唔想一个人获救。佢呢个逻辑系。First you love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Madonna 最新的派台 single 叫做 Living for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空气质素欠佳，旺角、铜锣湾、中环嘅路边监测站都录得十加嘅指数，代表健康风险严重。另外，多个地区嘅一般监测站，包括沙田、元朗、屯门、大埔同东涌嘅指数都录得十加。环保署呼吁儿童、长者同患有心脏病或者系呼吸系统疾病嘅人士，应该避免户外体力消耗同喺户外，特别喺交通繁忙嘅地方逗留。港铁将会在农历年初二和初三推出新春特别优惠，届时大部分路线成人使用八达通票价将享有半价优惠，长者和小童票价是1元。至于购买全月通的乘客，二月购买的时候将会额外享有10元港铁现金券。被问到年初一点解冇优惠，港铁商务总监杨美珍表示，由于年三十晚港铁将会提供通宵服务，如果要及时更新票务系统会有困难。港铁又话，去年列车准时到 99.9%， 在国际上属高水平。公司已经批出30亿元的更新信号系统合约，将来会更新7条线的系统，预计载客量将可以上升10%。民阵副召集人杨正贤应警方预约被捕，到湾仔警察总部协助调查。公民党副主席陈淑庄、民阵召集人陈善盈同10几名市民到场声援，有市民手持黄伞同龙之旗。杨正贤话佢会拒绝保释，估计警方会播放片段同埋进行问话。另外10几名保卫香港运动成员到警察总部对面支持警察执法，他们手持国旗和区旗，又播放国歌和叫口号。上海市当局处分超过10名官员，指他们要为除夕夜外滩人踩人事件负责，部分人更加在当晚用公款吃喝，违反8项规定。其中黄埔区委书记周伟和区长彭松被撤销党内职务，当局指他们应急领导不力和失策，未有及时赶往现场了解。7位区干部分别被撤职、严重警告、行政降级或记过。2名上海市公安局官员就被指监督指导不到位，记行政大过。调查报告指，事发当晚最初只安排350名民警维持秩序，人手严重不足，公安分局亦冇采取有效措施应付人潮。上海副市长周波就事件致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但系有烟霞。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 ，Sammy 先同你讲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而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而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水果批发市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较早前中区皇后大道中近住新世界大厦一段受高空堕物事故影响，不过现在已经清理好了，慢线现在是解封的。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附近有紧急维修，部分的影线仍然都是封闭，一带车多。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来回、黎维新路方向元朗、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RTHK Radio 2 Radio 2，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我提名咗啦， 我都提名咗啦， 第一时间提名咗啦。 你哋讲紧咩啊？ 第八届香港书奖啊！ 由于反应踊跃，提名期会延长到一月二十三号。 如果你哋有任何心水好书，千祈唔好浪费呢个机会， 即刻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第八届香港书奖， 你提名咗未呢？ 洗大咗可以从头嚟过就好咯。港台电视部制作戏剧节目《回到未来前》，以轻松喜剧手法带出妥善理财的重要性。 第一集故事主人翁永贤，中环 OL， 收入稳定，但是有不能控制的购买欲，疯狂购物欠下大量卡数，搞到夫妻关系变差。点知永贤又面对另一个债务陷阱，点算？ 《回到未来前之美丽账单》，廖碧儿、陈焕仁虾头合演，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播出。 先生，有冇自备购物袋啊？ 乜呢度攞胶袋要收费嘅咩？ 2015年4月1号开始，胶袋收费全面推行。买嘢攞背心袋、平口袋、不织布袋、过胶纸袋，通通都要收费。 成日帮衬，唔使收啦。 唔得，商户最少要每个收5毫，唔系捉到可能会被检控噶。 咁无谓浪费，唔使胶袋咧。 胶袋收费全面推行，想了解详情，上环保署网站睇下啦。 五个 Eric 拥有嘅特质：眼细、 性感、 微粗、 有殺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 冇嘢揾嘢嚟搞，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听咁又话俾你听啊！ 咩好好听啊？今日话 因为呢个嘉宾一做 live 嘅时候咧，佢防守力好大，你问咩佢都讲俾你听。我曾经听过佢做有台一个节目嘅时候， 我净系同佢录过一次 啊 嘛。我 录音我试过啦，系咪先 ？live 咪好似第一次我系同佢，系啊。 咁系咪即系问咩都得啊？ 林奕康啊，今日嘅嘉宾系。 Hello， 系咪啊？系咪啊？做 live 嘅你防守力系咪好低噶？ 我第一次听人咁讲， 系啊。 你系听咗啲咩令到你觉得佢防守力好低？ 嗰条咩问题？ 即系边方面边方面嘅嘢咧？系 关于一个年纪嘅问题。 唉，好惊啊！真系开始。 一个 好尴尬嘅年纪嘅问题，咁 样尴尬嘅年纪 系啦系啦，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嘅年龄嘅问题。 咩？ 跟住我嗰次我听嘅时候，我哇，系，咦你 都讲， 咦你啲霞气出翻嚟咯，波成， 系啊系啊， 佢惊你问佢啊，咪先、哎， 我记得嗰条问题啦，我真系答咗，我啊真系记得，跟住有人咧即系 WhatsApp 我啦，就话，我话啊，原来你呢啲会答嘅，我下次你就知死啦， 系 啊，好似系我 send 俾你嘅， 都系你 嚟嘅， 你 真系。我弊啦，我而家先记起啦， 系咪啊？其实我认真嘅，你嗰一刹那答系咪唔觉得系啲咩一回事啊？不过系事后啲人，即系譬如 Eric 嗰啲咁嚟追捕你，先觉得哦，原来咁系好大胆嘅咁啊！ 嗰阵时我都唔系好敢直接。正面去答嘅，咁但系佢我冇得兜嘅情况底下嘛，其实都冇咩嘅，都冇咩值得去隐瞒嘅。 系啦，佢好坦白，好光明磊落嘅呢个嘉宾。 但系自此之后咧， 会唔会对传媒有戒心啊？ 哦，好惊嘅对啲问题。 系啊， 大家都好锡我嘅，咁我知道大家唔会问啲好难。 应对嘅问题， 系讲俾你听佢。 有冇试过背叛你女朋友？ 第一次嚟叫水， 即刻走嚟问呢啲嘢，有冇试过背叛女朋友啊？ 有冇试过谂过跳槽啊？ 完全唔好即刻问呢啲。喂，但先恭喜你啦，因为其实喺旧年成绩即系睇几个颁奖礼啦，都得到好嘅肯定啦，呢、這个要恭喜你啦，呢、這个真嘅系啦。感觉有冇多谢漏咗人啊？嗰啲 有冇多谢留咗人？ 因为通常系事后突然间会系喺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会开放 post， 哎，我真系紧张，因为你真系突然间宣布嘅时候，你系，跟住你又 成日唔记得多谢 fans 咯，系 哦，有冇嬲住你啊？佢哋 咁多个颁奖礼都冇多谢啊，真 系好似冇， 唔系你知唔知佢哋系你米饭班主嚟噶？ 我话我多谢我支持我嘅人 哦， 即系冇 specific 系 fans 嘅， 咁佢哋有冇呷醋啊？咁样即系 佢冇冇，我可能之后都会多谢翻嘅，即系我哋话斋咁样 喺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咁样嗰啲， 佢哋 feel 到嘅，佢哋 get 嘅，佢哋 get 嘅、啊，我都好多谢佢哋，系啦，佢哋 feel 到噶嘛。 OK，, okay 有冇压力咧？咁样对于你嚟紧新一年啊，咁样，因为即系系啦，即系奖项啊得到啦，咁然之后2015年咁又开始噶啦嘛，已经一月尾咧就嚟又好快。 系啊，其实压力一定多嘅，一定要继续写啦。 系 大家。認識我都係因為我音樂啦，咁一定要去將我音樂做更加好咯。 嗯、 我覺得即係高山低谷呢隻歌係一個係我都好中意嘅歌嚟，咁但係可能係個詞咧、個編曲啦、個 story 咁啱我咁啱人，真係經歷過呢件事，大家呢件事係會配合得最啱啱好啦，個時間又點樣地點，但係其實之後嘅歌。嗯未必有咁多嘅機會，大家又會鍾意隻歌，未必啱，有好多人唔知嘅，咁所以我要更加做得好囉，呢個係好多嘅壓力。 你有冇嗰啲拜神呀、啊、或者睇下風水嗰啲？ 冇 啊，好似佢有佢係信主㗎嘛，係咪？ 冇 都冇啊，咩宗教都冇啊， 冇宗教但係冇宗教，但係呢係即係我係會我會 feel 到係即係冇甩嘅嘢啦，即係之前有之后未必会有，咁、你当咗冇先啦，系。咁、 okay. 譬如讲，可能啱啱都派咗新歌啦， 咁啊，郑振思， 大家都可能会系仲 focus on 上年嘅歌，咁就算有一啲新嘅，即系比唔系新嘅，直头好嘅朋友都会走埋嚟，喂阿 Phil 啊，高山低谷真系好听啦，但系你几时会有新歌啊？ 但系已经其实已经派咗啦， 其实已经派咗噶啦，咁样，咁即系喺嗰个情况底下，要 feel 到其实系咯，要去做新嘅音乐，要突破之前嘅歌。好难咯、啊， 你系咪连太岁都唔会摄嗰啲人嚟嘅？新一年 即系咩嚟嘅？ 难唔难？ 咩都 未 知啊！ 咁即系佢真系完全冇呢啲嘢。 礼拜一阿波成做咗个太岁嘅 study， 你解释下俾人听，佢明唔明咩叫 太 岁咧？ 系一种神明嚟嘅。咁、uh-huh. 因为讲紧每个人出世嘅时辰八字咁样，即系你出世嘅时间都会有一个神明， uh-huh. 可能系叫照顾住你、睇住你咁样、uh-huh. ，look after you 咁样。 系、 okay. 啦，我知道资料有英文嘅， 讲英文 系啦，因为我叫眼神，系我经过有少少唔好明，我加呢个 look。 令我谂起寻晚一套电视剧入边中间嘅佢对白咯， 系咩？ 即系类似佢同妈咪讲，但系唔知突然间讲英文，因为佢系留学翻嚟噶嘛。 哦、 What I really want is 自由。咁点解突然间做嗰两个字都讲翻中文咯？ 自由， 即系佢可能觉得 自由。 如果讲 freedom， 啲人唔明白，系心得 啫。系啦， 佢前面一轮最讲英文呢个。 咁点 咧？有一个所谓嘅神明就 look after you 啦，喺你出世，咁佢就属于你噶啦，可以好似。咁所以每当你每十二年咧，咁佢就会所谓佢就会翻翻嚟睇住你。咁但系咧，如果嗰一年咧，可能你嘅运程会冇咁好，咁所以你就要可能叫做 佢睇住 啲嘢俾佢。 佢睇住你唔系应该好啲嘅咩？ 唔系噶，佢系会差啲。 佢 当值嘅时候， 年年都睇你啦，同埋 系啦。咁所以你就可能要俾啲好嘅着数佢，等佢觉得系啦，咪俾啲啊嘛，等件事系啦，即系系啦，即系供奉下佢，等佢睇照顾下你嗰一年好啲咯。 喺你之前 最 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系。但系你讲到话时辰八字呢样嘢咧，我未入行之前都唔知嘅，其实。 即系你唔知咩叫时辰八字， 我知系咩，但我唔知道我个时辰八字系几多。 咁点解你要突然间揾你的时辰八字？ 因为公司问啦。 吓？ 点解咧？ 你讲唔讲得噶？呢个又 得噶，公安得噶。 唔系，即系因为唔系佢哋系帮佢改名， 哦、 改艺名。 哦，即系你公司信噶咯，如果咁讲，但系你反而唔信 我。我冇所谓噶。 咁你原本唔系叫林奕康，原而家叫你 叫林汉辉。 林汉辉 辉仔嚟噶， 咁公司话阿辉仔，我哋唔可以用辉仔啦，我哋会将你改做林奕康。你第一时间咩感？你唔抗拒嘅？ 我嗰阵时话唔系几好听啊。 哦， 我觉得辉仔嘅好永远都好似系喺我眼中系一个小朋友咯。 即系隔篱屋个靓仔。 叫辉哥会唔会好啲 咧？系啦，可能 就会好啲啦。 阿辉辉好似好小朋友咁样。 我仲有次身，我因为我都系个辉仔。 你有冇谂过改艺名啊？ 冇啊！奕康乜？奕系陳奕迅嘅奕啦，康系倪康嘅康，咁又唱得好似陳奕迅。 作得好似艺学，喂， 哇，呢个系佢同你官方嘅解读嚟噶， 佢自己解读噶嘛？ 唔系我哋系咁谂咯。 O K， 即系个公司同你讲话嗱，好意头啊呢啲咁样， 我觉得几好啊，系啊。 O K， 咁样，但系你使唔使问过屋企人啊？即系因为 我要讲系咩？ 你哋认唔认同先咁样？ 我冇问过啊。 O K， 系讲完之后 先至俾佢知啊。 我都冇谂嗰样嘢系。系嗰阵时同埋， 即系到而家佢都唔知你 原来林宇坤系我个仔。 阿辉仔啊！林日康有首新歌好 好听啊！ 你要听啊！ 叫高山低谷， 好似你噶。 你喺香港有冇听过林日康首新歌？叫高山低谷。 系啊，佢把声好似你啊！ 我哋知，但系嗰阵时有一个矛盾就系、是。我唔知我慈神八字咩，其实佢哋都唔知道。 吓， 佢哋都唔知道。我哋 你爹哋妈咪， 佢唔知道，因为 出世子冇留低啊， 出世子冇写到慈神八字， 冇写 噶。你年月日 嘅 啫嘛， 咁几时记低噶？呢样嘢系 唔知道。譬如我问我妈，我妈系医院有啲 document 会记低嘅，或者佢自己记得。 我好 old school 喎，屋企因为我妈话仲有嗰、那个，你系咪出世咧？医院会帮你带住一嚿嘢，有个 tag， 嗰、那个 tag 留到而家都仲喺度。 我因为我喺加拿大出世啊嘛，咁嗰一刻其实系。有 record 但系電腦咯，咁依家要查翻出嚟需要時間同埋要俾錢咁樣，咁我要去，我咪要問咯。估唔到轉頭咧，其實竟然係我姨媽，反而佢有寫低。我媽冇寫低，因為佢好，佢已經好痛苦，佢都唔知道，佢嗰陣時可能即係佢嗰個 labor 可能講緊十幾個鐘咧，唔知幾多個鐘 嗰陣時。 咁啊，所以佢都唔知道究竟係天光定夜晚，佢記得係朝早嘅，佢話。 係 OK。 跟住我問個公司，喂。咁加拿大時間同香港時間唔同 time zone 嘅喎，計邊邊先？你話時間八字啊嘛， 跟住話埋俾佢聽你出生地點。 即係講你講你要計得咁計 咁 準咧嚇，咁呢啲咧佢話咁算啦，嗰啲唔使計。 嚇要㗎， 嗰啲要準啲，唔係要計咁啊要計我當地嘅時間啊嘛。 係啊， 但當地嘅時間同香港時間唔同嘅。 我唔記得你掉曬俾個師傅。係 啊，你總之話俾佢聽， 我係加拿大幾多點出世？ 係啦，加拿大邊度即係係啦，邊度出世？跟住然之後嗰陣時係幾多點？咁佢會幫你搞㗎啦。 哦，冇啊，我哋冇計得咁準。 咁唔準㗎喎。 但個名幾好啊，而家 都幾好啊， 個名 又順口， 又一型格咁樣，同埋你咁樣解讀幾舒服咁樣， 幾舒服， 係幾舒服啊！ 香港。除了唱片公司就是叫你改艺名而拿你的时辰八字以外，咁喺你一路嗰、那個喺呢一行做嘢嘅途中，有冇啲朋友都會叫你喂，不如去睇下有冇得搞搞佢啊咁樣，即係有啲人會話咁啊，你好似運氣唔係咁好喎、啊，其實唔係你嘅才華出現問題，一定係你個運未到或者點樣。我哋去睇下塔羅牌，我哋去睇下紫微斗數，即係好多嘢可以睇噶嘛。有冇人嬲過你咧？ 冇， 都完全 都冇。 同埋通常咧係依個心態，可能係一啲。即係可能低谷嘅人先會諗住，唉，係世界嘅錯，社會嘅錯，所有人嘅錯，唔係我嘅錯咯，係。不過我個人本身都好積極嘅，我自己都不停都去，即係會去criticize 自己，究竟自己可以做到咩好啲咯。 咁我想知嗰陣時，譬如林明康而家用咗啦，但係當中過程係有冇其他名係 ban 咗嘅？即係大家都。嗰时 林日框，林日框嘅定系？ 知啊， 好想知。 唔系，反而碟名我啊知，即系碟名嗰啲，我哋有 propose 改艺名嗰啲系我冇分。 但系碟名有冇算过咁样？ 冇， 因为有啲 artist 我知佢哋都可能会计一计啊，边日咩时辰，然之后个名大概用啲重金啲啊，重木啲啊， 咩 色啊，等等会计。 我就记得系 同埋身边啲工作人员可能都要计嘅，有啲 可能 会计系。 嗰阵时有一次咧系 send 个 list 出嚟啦，咁大家去提议一啲名啦，大家投下票咁样。咁有一個係 feel， 但係 咩 feel， 因為大家讀唔正啊嘛，個 feel 字都讀到好似 feel 咁啊，咁我 feel 咁樣， 即係 feel 嘅 feel， 係類似咁啦，係試過一次係 smell feel，smell feel， 即係聞你啊佢， 我點解要 聞啊林彪，即 係要感覺下佢 呢個係第一張嘅碟啊。 唔係呢個，我唔想第二隻， 第二張碟叫 smell feel 都好難讀 feel 好笑， 唔係我覺得 smell feel 呢個可能真係幾爆嘅，大家都話咩乜料啊？ 唔係我覺得 smell feel 啲 feel 要問一問，張張碟叫 feel feel 碟字啊， 係 feel 嘅 feel 啊，係 feel 嘅 feel 啊。 咁呢最後，但係最後係因為大家 brainstorm 啦，然之後，但係你嗰陣時你已經係。 吓我嗰阵时话唔系啩，冇啦。 但系你有冇？你系咪会唔会出声嘅人？即系你会唔会 say no 嘅人啊？ 喂，如果系，我觉得真系唔。 唔接受到嘅，我係會 say no 嘅。 但係如果佢話嗱，我哋揾過曬風水師傅，全部睇過曬 feel feel 呢個，即係肯定大賣，係 啦。咁你點咧？ 你信唔信？ 哎呀，我依一刻我應該唔會啦，可能嗰陣時都會聽埋啲咯，可能嗰陣時係唔會講咁多嘢，即係啱啱入行嘅時候一定會新人唔可以講，唔可以， okay， 即係通常唔夠膽啦，或者 係啦，都係聽埋多啲噶啦。 哇，咁幾好喎、啊！你又冇乜迷信呢啲嘢喎，即係就算我哋自己有時都會幾迷信啊。你佢啱啱先試完太歲，唔係還原太歲， 還咗啦，係保佑完一年之後要多謝 翻佢。我又去睇幾個師傅嗰啲嚟噶嘛，係咯。你又冇呢啲嘢嘅喎， 冇、okay。 其實如果係譬如講有一件事，當你開租前你要啊要拜下神，因為係會帶嚟好運。咁但係出咗嚟嘅時候咧，你話如果一出到嚟個表現唔好嘅時候，唔通你要賴個神錯咩？梗唔係啦， 一定係自己唔夠虔誠， 係你自己準備唔夠好嘛？哎呀， 唔係喎，我係諗一定我拜神嘅時候心有雜念。 嗰個步驟調轉咗，可能 仲未覺得我有問題， 或者你都會，如果你嗰日積極啲，你話好彩我敗咗，如果咪 仲 衰， 永遠都唔會諗係自己噶，迷信嘅人就係咁噶啦。 你估我哋睇嘅世界好唔同啊，林明康。 我覺得林明康算係出於污泥而不染嘅人啦。 我都覺得係啊， 你入咗行咁耐咧，都冇沾染呢啲咁嘅習俗 啊。係咯，你又冇乜呢啲，咁有冇特別慶祝啊？咁樣即係其實。即系成绩都真系几好啊咁样， 唔好话特别嘅庆祝啊，庆祝咪就系做多嘢咯。 你女朋友有冇担心啊？ 佢有冇担心？即系 话啊，你而家即系叫成功，即系起码多啲乐迷去认识你，但系佢都会唔会另一方面都会担心？死啦！咁我或者嗰个担心未必系。调翻转 啦，佢如果冇乐迷认识，亦都冇人去欣赏佢，嗰阵先担心啫。 哦， 即是矛盾嘅女仔， 系啊，女仔会矛盾。 你唔知啲女仔谂咩？你一等个女人话俾你听佢。 系啊，你听佢。 系有阵时咧，就算唔系男同女嘅关系都好啦。你身边嗰另一个唔系、你身边另一个咧不断进步嘅时候咧。你會擔心係因為你覺得、我好似停滯不前喎，你會想同佢一齊進步，或者佢做得叻嘅時候，你都會想、我都想有啲成就噶嘛。咁但係當如果自己做唔到呢個進步嘅時候，咁咪會擔心。 哦，依、這個咪 嗰個距離好似越嚟越遠咁、 我明白你講咩，我咪嗰個人咯，但係調翻轉咯，我就 即係你係不斷追佢嗰、那個， 係啦， 從前嘅時候 係啊，即係。佢做得唔錯啊，佢事業都唔錯啊，係啊，調翻轉係我係我問題啦，咁啊係我係我停留不止啊嘛，咁係依家係有啲成績，咁其實好事嚟嘅。 哦，反而好。 OK， 有冇驚你嘅自卑嗰啲話咧？啊，其實我覺得我襯佢唔起啊，不如分手啦。 唔配 嘅。你係咪呢啲？你會唔會咁諗噶？ 又唔會嘅，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係。極之唔吸引之餘咧，係一個好唔健康嘅心態咯，係。 OK， 咁固然之係，亦都會明白到要明白嘅，每個情侶都有唔同嘅階段啦，有好似 timing 嘅嘢係會令到大家係有個差別嘅，有個分歧嘅。咁但係唔係你哋嘅錯噶嘛？有時係 timing 嘅問題，咁唔代表隔咗兩年後、三年後、四十年後唔一樣噶嘛？即係需要啱啱嗰段時間嗰半年，哎呀唔係好夾啊！呢排你忙我唔忙嘅時候咁樣。哎，分手啦！咁就为咗嗰件事分手，咁喂，点挨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啊？ 哦，即系你系抱住一个同佢行四十年、五十年，即系结婚嘅大前提，同佢拍紧拖嘅。 哦，梗系啦，我唔会话都系求其玩玩下噶嘛，梗系唔会啦。 因为有啲人拍拖可能佢会首先可能都会观察下先嘅，就算系拍紧拖， 即系个骑牛揾马啲。 唔系骑牛揾马，哇！你好叻，识你四字词啊？ 你知唔知点解？ 我知。 之前讲到咁用得咁得得含。 Riding on a cow, looking for a horse. 你咁嘅歌啊 ，and then you will get nothing。 唔系，即系有啲人可能拍拖，其实即系可能头两三年，即系你话 观察期系嘛？ 观察紧系咪真系啱嘅结婚对象咧？可能慢慢其实我去到咦，其实都原来唔系嘅咁样。但系你系一开始段关系就已经系。我哋要抱住一個係結婚， 不過未必係一開始一定係咁 serious 嘅，咁但係慢慢逐漸，你要發覺嗰個人究竟係你中意佢啲乜嘢啦，同埋嗰個人對你有幾重要咯，係。 咁如果你女朋友問你中意我咩啊， 佢係我 soul mate 啦。 咦？你做咩？ 佢有啲 危咩嚟 嗰个？我依家 soul mate， soul mate 嚟啊！ 哦 ，soul mate 嚟啊 ！soul mate 就意思就系 灵魂伴侣。 系啊，依个系我觉得好重要嘅，最重要系依个系。 你 系好难揾噶喎。 你拍咗拖先觉得佢系 soul mate， 定系拍之前，即系你追求佢嘅时候已经觉得呢个系嚟 soul mate 啦。 差唔多咯，即系拍咗，其实真系要拍咗先知嘅呢啲嘢系咁样。咁但系之前都会觉得系嗰个人，同你好特别啱 key， 即系可以。讲下讲电话一个钟都 都唔悶㗎喎，係可以講廣東廣西講乜嘢都得㗎喎，其實係好難得搵到一個，即係唔好話就算係伴侶啊，朋友都係好朋友，通常都係嗰啲嘅，即係最最好朋友就係你講乜都得，其實係好難得搵到呢啲咁嘅人喺人生裏面。 OK， 所以你真係你女朋友有冇問過你呢句先？你追我咩啊？ 你一直有問過 㗎啦。Feel feel 啊？你追我咩？其實我諗佢女朋友唔係咁樣個慷慨嘅。 係快快， 因為呢個慷慨我都想冚自己。 快快啊！叫快快。 係喎。咦係喎，佢私底下點叫你㗎？ 佢私底下叫我 Honey 咯。 哦 ，Honey， 哦，即係冇 feel feel 啊，輝輝啊呢啲。 冇， 佢冇問過你呢句，你中意我咩？ 佢一定會問過㗎啦，問過好多次啦，係咁唔淨止佢，佢唔單止係 soul mate， 佢都係一個好能幹，亦都係一個靚女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人咯，係。 哇，好喎、啊，佢一數數到四個啊， 同埋佢唔介意喎、 啊，係咯， 有啲人其實係好，好似好怕喺人哋面前讚自己嘅另一半，佢唔好佢囂張佢喎咁啊。 係咯，咁你有冇好問過佢？ 佢中 意你啲咩？ 佢中意我咩？ 佢中意快快啲咩？ 佢中意 feel feel 啲咩嘢啊？ 喂，佢就系咯，点佢中意我啲咩？喂，佢有时咧，即系有时佢讲啊，讲少都要讲。即系最近可能我都多咗好多人认识啦，都可能多人欣赏嘅时候咧，咁佢就话我七年前都知啦。 好 sweet 喎、啊， 即系佢系睇到呢点，佢觉得我系有个人品系点样，佢睇到我个才华系点样，佢睇到我系几上进咯，系。 嗯，跟住一个人呢个石啖先咁样，一定系咁 sweet sweet 咁样。 呢只系咪后面嘅配乐嚟噶？ 系啊， 嚟噶，我哋一齐幻想啊 ，feel feel 同啊，所所 feel feel 同阿辉辉啊嘛。 咩咩同分 分自己揽住自己， 哇！好鬼喺度玩嘅。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吓 林奕康。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適宜滯於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亂，渴望大團圓，腳下路程難以削短，未見終點，也未見恩典，我與你極遠。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 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啱啱听过呢一只就系 Feel Feel 啊林奕匡嘅高山低谷啊，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五系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翻过九龙，咁啊隧道入口范围咧开始多车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交通正常，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车啊，龙尾去到落山道。渡船街过海塞到水果批发市场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咧，今晚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啊。咁晏少少嘅时间咧，马场嗰度咧会有啲临时封路改道措施嘅。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中区嘅皇后大道中近住新世界大厦对开嗰段咧，之前因为受到危险嘅高空堕物事故影响啦，慢线曾经封闭，而家封路就全部开翻晒嘅。咁就香港仔隧道咧，因为多车嘅关系啊，而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啦，去湾仔同埋红隧方向嘅。新界区方面咧，丁九桥去屯门，咁啊，而家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翻去大埔方向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 唔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点解啊？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落实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曲飞，你前世做错啲乜嘢啊？今世要做剧评人。 我都想知前世做错啲咩，所以今世我好努力去揾。 而且啊，你仲系一个有中年危机嘅剧评人添啊！ 发展开始向上。其实我系想做演员多过做剧评人嘅。 所以今个礼拜六晚上八点钟嘅演艺风流，真系要听下演员殷永培嚟同我哋两位剧评人一齐分享下呢个飞鸟盒，大家就知道演员同埋剧评人嘅焦虑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八个星期以嚟唔知 like 嘅数目够唔够多，但系三个月写30首 demo 几多噶？ 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足精，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 继上张 EP 之后，阿 Phil 其实冇松懈过来噶，喺三个月入面写咗近30首嘅旋律，众赞诗系其中之一，亦系阿 Phil 形容为神来之笔嘅作品。 仅此记下赞美之情， 祝 曲林奕康填词陈永谦，编曲 Edward Chan 吉新风黄少明，监制 Edward Chan。上榜已经有七个星期，再上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作品，林奕康仲赞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人你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我听佢好大噶。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就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黄昏六点零九分啊！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林奕康 ，Hello，Phil，Phil，Phil，Phil， 我决定以后都叫你做快快 啦。而家嘅生活有冇同之前唔同咗啊？想问下你， 生活就系忙咗咯， 系 同埋时间瞓觉时间唔够咯。 咁你算 keep 得几精灵喎，个人 系咩？ 系啊， 都仲几好。 不过系 仲有时间磅下重，我见到佢系咪 po 咗张相？ 好耐冇磅过啊！你知唔知啊？ 佢真系抹到几大啊？ 喺度晒冷自己有几啲 body fat 几低啊咁样。 你知唔知我谂住系肥咗好多，因为好耐冇做 gym 咧，之前又受伤只手啦，跟住又忙啊，颁奖礼咧又唔敢做晒咯，举重啦，因为惊会 sore 咁样嘅人，咁啊想 好酸痛嗰啲。 跟住嗰日啊嘛。睇一睇下幾多咧，咁啊就真係輕咗少少嘅，咁但係個 body fat 低過我所預料喎，我諗住我會 flabby 曬添，唔知咧，通常係個可能個薄個。磅重 系 一样，差唔多都系咁多磅，但系你个变咗由肌肉变咗脂肪咯。 哦， 但竟然唔系变咗好多，系都 OK 嘅。OK 吓，你睇佢几开心个人，轻松翻晒。 咁你攞完奖之后，除咗多访问要做之后，可能都多咗工作去接触你，即系话我想请你嚟我哋活动啊，点各样嘢啦。有冇啲活动系以前冇做过，但系而家有咁样嘅尝试噶嘛？ 之前其實有好多都係喎，都係新嘗試，即係譬如講，可能有啲嘢問話，可能生日會叫你過嚟唱一隻歌啊， 即係私人嘅生日會啊， 即係係啦，又或者係可能係而家有機會，可能會而家會翻去加拿大啦，嗰邊嗰陣時嘅學校而家請翻我去表演啦，即係 student club 咁幾得意喎，係 有冇種衣錦還鄉嘅感覺啊？ 其實都有嘅，同樣地咧，我發覺其實嗰個 club 啊，同埋嗰度嗰啲地方嘅人咧，全部都變曬。 哦，你好耐冇翻过去啦咩？ 啊，好耐都冇翻过去啦。 哦，即系你因为中学 嗰阵时，唔系讲系大学嘅，大学嘅。咁但系依家譬如我，即系嗰阵时系主要 run 嘅 club 都系香港人啦。 咩 club 嚟噶嗰个？ 即系 Chinese Canadian club 嗰啲 students 咁。 做咩噶呢个 club 系？ 冇噶， 就系聚一班华人， 一班华人 都系去饮珍珠奶茶都。 其实冇乜茶咯， 其实冇乜意义噶，即系嗰阵时。 仲有间房集合啲人，跟住饮珍珠奶茶。 大家都系中国人咯，系 。但系都有啲可能，譬如你既然有个学会咁样啦， 实际有啲活动， 咁你都应该有啲系紧局嘅活动你要做，你先至可以应付校方。点解我要俾资源或者俾间房你哋喺入面聚啊咁样噶嘛？ 应贴纸箱， 佢哋有会员费噶嘛？生意嚟可能系， 即系交钱俾学校就得噶啦。 咁我都唔知详情点样，我过去问下佢哋啦。 唔係喎，但係總會搞過一個 event 噶係嘛？ 係，所以咪個 event 咪請咗我去。 咁嗰個係一個咩 event？ 個 晚會啊？ 好似係新年嘅晚咁嚟嘅。 哦， 即係春茗嗰啲咯，好似。 佢哋應該會特別開心嘅喎。第一，你就係即係佢哋嘅校友啦，以前。第二就係即係佢哋好少可有得聽華人歌手做 show 咁樣噶嘛。即係可能好難，你聽到嗰陣時 Eason 嗰啲咪去外國搞演唱會 咧， 其實嗰啲留學生係好開心噶，所以啲飛炒到咁貴，因為佢哋好少可好多聽咯。 不過咁啱你個鎮係，我記得係偏遠啲噶嘛，好似嘛。 我以前住嗰個鎮再遠啲都係温哥華對面個島個小鎮啦，係 Vancouver Island 嘅，係啦，叫 Qualcomm Beach， 係啦，嘅一個嘅小鎮咁樣， 係得六千人島嘅啫，係 幾靚，同埋嗰啲水幾潔同埋鹹嘅， 海水梗係鹹噶啦， 唔係啊，即係。 食水佢有種味 嘅。你去過啊？你去過啊？ 我去過 Vancouver Island 啊。 點解你會去啲咁偏遠？ 因為我 Vancouver 讀完書嘅時候，我曾經臨尾翻嚟嘅時候行咗個行一個轉啊嘛，係。 哦。 去過 Vancouver Island 咯，但我諗我未去過佢嗰個小鎮咯。 應該冇。 未去過間學校。 係啊，未應該未去過。 OK。 喂，但係因為加拿大其實你同阿 J 都係啦，馮雲謙都係加拿大翻嚟啊。你哋係佢當以前唔識噶嘛？你係真係入咗嚟？ 梗係唔識啦。 多首先識。 我通常大家都話：，唉，你大家加拿大翻嚟嗰陣時係咪認識？譬如阿先係講阿 Jason 啦。咁佢係多倫多嗰邊，呢啲相差幾千里咁樣。咁阿 J 都相差千零里㗎，佢係 Edmonton， 我喺溫哥華。 但唔知咪好多人喺加拿大翻嚟，佢都識嘅喎。我見 有冇參加過啲咩 Sunshine Boy 嗰啲比賽咧？加拿大有個好出名比賽叫 Sunshine Boy。 系咯，着住泳裤。 冇参加过啊？ 唔系，应该唔系，佢应该唔系参加嗰啲系。 Sunshine Boy 系 好似都一段日子之前嘅，而家有冇我就唔。 我而家唔，总之系肯定有。 系选 靓仔嘅咯， 靓 仔阳光男， 阳光男孩 咁样咯。但唔系好，唔系你觉得好似好猥琐嘅？佢哋好， 我冇谂住猥琐 嘅， 好健康嘅。 因为阳光男孩唔应该系猥琐， 冇谂过阳光。 但系你知道咩叫 Sunshine Boy 系咪？ 我知， 即系你有个比赛噶嘛？系啦， 系啊， 系啦，系做咩噶？ 你兩個加拿大人講 Sunshine Boy 好得意啊！我覺得 係講啊，即係比賽，佢哋著嗰啲泳褲咧，差唔多係即係去到膝頭哥咁 單車褲啦， 單車褲啦， 滑板褲啦， 滑板褲嚟嘅。咁啊，通常係講好多啲才藝嘅嘢啦。其實都有好多行內嘅人都嚟自參加過嘅，係啊。 OK， 係 有啲係有啲係演員啊，有啲係啊飛來啦， 係啊 ，Kevin 啦，都係啊，係 啊。 跟住就好多好多，我都唔記得曬啦，可能係有啲即係太多。 因為我睇幾次頒獎咧，我覺得有樣嘢幾感動嘅，就係因為譬如你喺台上面咧，你可以同你個好朋友咁一齊去到攞到嗰個獎嘅時候咧，即係嗰種感覺，你見到佢哋一次攞親都兩個就攬住啊咁。你啱咁啱咁啱過呢一年，你哋兩個成績都幾好噶嘛？ 係 啊，成日拍住一齊攞獎喎。我哋進步獎好似都係佢同阿 J 一齊 金英銀咁樣。係啊， 嗰一下佢上去攞獎嘅時候，我真係好開心。即係我笑得仲大過我 自己攞嚇，你戥佢開心 嘅。即係因為我真係見佢真係好努力，我見佢真係唔係我好中意佢隻碟，我覺得佢今年。真的做得好好、 啊、你哋两个有冇啲悄悄话噶？即系嗰啲 message 嗰啲好肉麻嗰啲，我真系真 系 好。 你哋成两个用啲 bromance 嗰啲 tag 大家。 你嗰啲 bromance 入面有冇啲好甜蜜嘅说话？ 唔系甜蜜嘅，但系即系个 feel 到嗰种大家彼此真心去想为大家好，大家都想大家好咯，系。 有冇啲感动嘅 moment 咧？我经历过 都好多嘅，即系呢年来其实系。是認識，即是同佢唔係今年認識嘅，但係喺呢內深厚咗個感情咯。而大家係互相都鍾意對方嘅音樂啦， 都鍾意 大家嘅， 係啊，同埋大家啱 key， 大家都係熱血青年，都係想做好我哋嘅嘢，為夢想去爭取咁樣，係咁而家大家互相都可以做到啲多少嘅成績出嚟，其實係真係好開心。 OK，、我 feel 到佢哋兩個都係嗰啲正能量嗰啲人嚟噶嘛，即係會 feel 到。Yeah, let's do it, bro. 同埋兩個都好 keep it up, bro. 好健康嗰啲。 You're the best man. 我哋一齊行山操練自己。 我哋冇講過嗰句。 前面兩個有冇？ 咩？ 前面兩句。 你就冇講 You're the best man。佢 Let's do it, bro. Let's do it, bro. 你哋係咪成日 佢講嘅？我冇講過。 但唔係 Let's do it 都唔係好肉麻啫，我覺得。 唔係，但係嗰種 spirit 幾係。我哋得噶，我哋好努力， 加油啊！一齐， 几有趣嘅，即系咁样呢件事，系啊，咁所以睇住一两个朋友咁一齐上去个颁奖台上面攞奖，几开心。 你有冇啲约定啊？因为咧有阵时听翻有啲歌手咧，即系当佢哋入咗行一段时间之后，喺颁奖礼度或者啲媒体访问佢，就会讲啊，其实当年咧我同阿边个咧就话，如果即系譬如厨房，虽然已经系一个约定啦，当年即系未必一定系情侣嘅，不过 可以兄弟嘅。 你哋有冇曾经一啲约定话啊？如果第时你开红馆点嗰类咁样咧？ 系 我又冇话去系咪咧？不过我自己我都系最近都讲过，就系如果有个 concert， 我会请翻佢哋咯，系。 做嘉宾咁 啊，即系 J 啊 ，Robin Candy 啊 ，Dear Jane 啊，佢哋系嘛 ？OK， 系啦，我会好希望可以请到佢哋， 系因为毕竟你整亲只手指嘅时候，佢哋都在场啦， 佢哋都见证住呢一刻。 我已经唔记得咗啦，整亲只手指运咩话？ 佢打波定唔知做运动啊？ 打波嘛，系啊，跟住打完打，跟住只手指系 弯到咧，哦， 啊，我喺个 Instagram 睇到佢哋三条 channel 一齐喺度发布呢个消息，我谂哇好精彩啊！ 直击报道， 一齐睇住咁样，咁而家好翻啦系嘛？ 而家其实好翻好多嘅，咁，但系嗰个灵活性都系好差啦。 O、okay, K，会好噶啦，使唔使物理治疗噶？ 而家物理，而家咪系咯，做 自己做， 手指做紧，而家系做紧，但系要去不停去将佢嗰个拳头揸紧，但系未揸得实咯。而家 咦系，一零声只尾指弹出嚟， 因为我就谂手指尾嘅物理治疗系做咩嘅咧？ 所以 要做呢个 拎哑铃啦，细只 咪就系要不停去活动佢，咁等佢啲淤血可以散多啲，同埋嗰个 joint 位咧会松啲咯。 咁，虽然你未去红馆啦，但系你嚟紧都有 show 搞噶咯。 系啊，好开心啊，系啊， 好少女。 好开心啊！真系噶，真系噶，即系应该第一个喺香港嘅售票音乐会， 系你第一个， 系啊系啊，哇！但唔系自己，我会同台湾一个歌手叫廖文强合作，咁系一个叫新朋友音乐会，咁喺台湾我哋先做先嘅，咁喺台湾嘅时候佢就介绍我。 系咪听日出发啦？ 系听日就出发啦。O K， 佢就我就系个新朋友啦，佢介绍俾台湾嘅乐迷认识啦。咁喺香港嘅时候，我就要介绍佢俾香港嘅乐迷认识咯。 哦，即系唔同嘅地方就轮流做新朋友咁样啦。 系啊，咁而家好似有个跨国合作啦，我哋迈向呢个世界传媒啦。先喺香港同埋台湾就 O K， 但系第一次即系咪第一次去台湾做宣传咁样？ 之前去咗一转嘅，都系为咗呢个音乐会做咯。 啲人有咩？咩 comment 噶？你有冇偷睇下啲可能啲媒体报道，或者问下啲工作人员？ 系啊，台湾 嗰边，台湾 嗰边 对你 对你 感觉啊？ 台湾对我感觉就系高山低谷好听啊！ 有冇话你系咩咩系咁样嘅？啲人话嗰啲系治愈系嘅歌星咁样嗰啲，有冇安呢啲名俾你？ 我冇， 暂时未有。 因为我哋嗰阵时去嘅时候都系个抱住心态，因为系有。即高山低谷呢只歌，令到我可以跳出呢、這个去到下一个 step 啊！因为之前就算我唱嘅呢只国语歌，想话去台湾啫，就谈何容易啊！系即想去做宣传，我第一只歌都系方文山帮我填词嘅，咁我真系哇，不嬲都想去唔到。今次竟然有机会，系因为高山低谷咯。而咁大家既然都知道呢件事，都想听。咁嗰阵时我就系、是。順便就係現場表演咯，係。我記得試過喺電台啦，試過喺直播電視啦。嗰陣時啱啱個手正常， 哦， 但係你台灣 咁你有冇蘭花指啊？唱嘅時候 起咗隻手指尾， 係趌咗少少嘅，因為費事佢撞到啊嘛，嗰係真係好危險，一撞真係痛到媽都唔認得。 蘭花指係啱唱仲讚師多過高山低谷過頭， 我唔係想講， 望好啲唔好講出嚟， 我唔講粗口㗎，哎呀。 心底唔好啊，帮衬 你啊！我想问咧，譬如你喺台湾嗰边，但系高山低谷本身系广东歌，你喺嗰边都系唱翻广东话俾佢哋听。 系啊系啊系啊！ 但佢哋都即系可能有啲未必听得明噶嘛。 佢未必听得明， 冇理由夹硬变做国语歌或者。 我想知即系现场啲人 生活， 我努力去生存， 都得啊，系咪先？都有啊。 陈永谦会投诉我哋 初三 嗰阵时系即系唱广东版啦，但系佢未必听得明，但系佢哋都 feel 到。即當中嘅意思因為佢哋明白個 story， 我講俾佢聽就係、是、呢、這個就講自己嘅之前嘅人生嘅低谷個位，亦都係靠呢隻歌而可以企得翻起身，可以搭翻上個舞台咯。 OK， 係有冇一刻你唱到真係有啲累咧？即不斷咁樣唱， 累啦， 有啲 累 啦， 即覺得又係唱呢首歌。 其實唔係喎，我好得意嘅，最近都有問過我就係、是、你會唔會厭㗎呢隻歌？我唔知可能因為。即歌對我嚟講都仲係好 special， 同埋每次唱都有難度，所以係都 keep 住好 fresh。 咁難度在咩咧？你覺得最難，譬如呢首歌， 即歌其實本身個 range 都難嘅，即本身同埋廣東話有啲字眼係難啲去咬噶嘛，個生存嗰其實都難嘅。咁啊 ，nonetheless， 只歌同我嚟講，即嗰個意義。 系， 就系好大啦！即系佢嗰句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我与你极远。 系， 嗱，嗰个你就系我个目标。我个目标就系要成功不得止，我希望可以帮到屋企人，令到佢生活过得好多。咁、我未到达嗰个目标之前我应该都唔会厌呢只歌咯。 但希望系譬如系希望屋企人有个好嘅生活咁样，系一个点样嘅生活嚟噶？即系喺你个 picture 入边， 至少comparison 啦，啱啱呢一年咁样，咁我爹哋有。 丙型肝炎，咁佢有个新嘅 treatment， 咁出到嚟咧，佢 suppose 嗰边系有医疗噶嘛，咁但系佢唔系样样都批嘅，嗰个要睇下点样，因为嗰个 treatment 咧比较新，未 proven， 但系最近 so far 嘅 results 都似好，咁啊得啦，咁啊做啦，系佢话唔批，但系要等，咁啊自己去出钱得唔得咧？佢话得，几多钱？80,000加币。 一次 一個三個月的療程是80,000，咁我哋真係 afford 唔起，即係嗰一刻就話俾自己聽，如果我係高山啊，依個就唔係一個問題啦，好明顯係，咁咧即係更加係話俾自己聽，要做得好多咯，係即係依個明明個 solution 喺度，大家都知道，喂，暫時嚟講次次用親都好好嘅效果，係，咁依個肝炎都佢有咗20-30年嘅，咁真係有機會可以撇除佢，可以醫好佢嘅，梗係好啦。但係唔得喎，我哋阿方唔得，即係嗰一刻我幾難受。我話係高山低谷，有排行係，繼續努力， 會越嚟越好嘅啦。 系 啊，呢个真系，我觉得系会越嚟越好噶啦，系啊。咁啊嗱，希望爸爸又系可以快啲好翻啦， 身体健康啊 ，thank you。希望大家都系啦， 系咯。咁啊，新歌就系好 bright 嘅，即、就、系、是、一个好靓嘅一个世界嚟， 系续集嚟嘅，系 仲赞诗， 仲赞诗，冇错。呢只歌就系、是、高山低谷嘅续集啦，我哋话斋咁系，就系我嗰阵时由最唔开心变到好开心，因为有大家嘅爱同支持，我就话，我想写翻只歌去 reflect 翻呢件事。我平时写歌方法都系比较阴沉啲，啲 chord 真系向下滑嘅，呢个系向上，乜都系要 positive。我系想好开心，我想系一只歌系可以笑着唱。而陈慧娴真系写到呢样嘢，真系好爱，我中意呢只歌，我啲歌词又好。bright 啦，又偉大啦，嗰件成件事係好充滿有愛嘅感覺。 嗱、okay, 我哋應該會播嘅，仲有大概一分鐘，因為我知道咧，因為今日有個新嘅 version，一個係有 acapella 嘅， 冇 參與咁樣樣。 係啊，係啱啱最新，啱啱去錄好嘅，我都未聽過， 即未聽過翻。 一齊聽下你嘅歌邊， 但係點解有咁嘅 idea 做一個 acapella 嘅 version？ 其實係可能有幾樣嘢啦，有商業嘅元素啦，有啲嘢係我派新歌，大家可能都未必聽到，因為都特別諗緊高山低谷咁樣， 同埋播耐啲啫。 同埋呢隻歌其實，因為我覺得我最近係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最感動嘅聲，未必係樂器，而係人聲。 OK， 咁所以我哋用多人聲去做一個版本，可能會再感動啲啦。 OK， 嗱，佢都未聽過， 好嘢，我哋一齊試聽啊！ 試聽會 啊，同啲聽眾。 咁去到台灣會唔會都唱呢首啊？ 应该会唱 都会唱呢一首嘅咁样。 系啊， 咁而家嚟咯，阿林奕康嘅呢个最新拍头 version 啊，仲赞诗嘅呢个 acapella 嘅呢个版本啊。 世纪脉搏中，总有内在美。一颗 心如何止息？终于我们在难的关口不再盲目势利，终于我们用爱灌溉这天地。如花瓣飘到这里，飘到那里，只叫物预期。来日低潮，再度提醒你。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让温馨如天性，信望爱能足证，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神声？仅此记下赞美之情，为人们造祭，若来年能为忘记。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让温馨如天星，你共我来见证，柔和心声同倾听，擦亮了多少眼睛。这片纯真今天已得到和应， 好听喎、哦。佢哋呢对朋友系叫做 Set Tone Man， Set Tone Man 正式派咗呢首嘅 single 啦。喂，咁我预祝你2015年就系继续带多啲好歌俾我哋啦， 继续努力。 多谢晒你林日康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内地活街停止输港21日嘅期限今日届满，业界表示仍然未收到通知几时恢复内地活街供港，相信听日唔会有内地活街供应。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听日有冇内地活街供港由内地决定。另外，內地活雞停止輸港的期限屆滿之後，長沙灣活家禽批發市場將會重開，到時打鼓嶺本地活雞檢查站將會關閉，本地活雞會重新運往長沙灣的批發市場處理。港鐵將會在農曆年初二和初三推出新春特別優惠，屆時大部分路線使用成人八達通票價將會享有半價優惠，長者和小童票價是1元。至于购买全月通的乘客，二月购买的时候将会额外享有10元港铁现金券。被问到年初一点解冇优惠，港铁商务总监杨美珍话：由于年30晚港铁将会提供通宵服务，如果要及时更新票务系统会有困难。上海市当局处分超过10名官员，指佢哋要为除夕夜外滩人踩人事件负责。部分人更加在当晚用公款吃喝，违反8项规定。其中黄埔区委书记周伟和区长彭松被撤销党内职务，当局指他们应急领导不力和失策，亦未有及时赶往现场了解。周伟区干部分别被撤职，严重警告、行政降级或者记过。两名上海市公安局官员就被指监督指导不到位，记行政大过。调查报告指，事发当晚最初只是安排350名民警维持秩序，人手严重不足，公安分局亦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付人潮。上海副市长周波就事件致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但是有烟霞。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什么都可以批判，可以激愤，从过去的爱人争执到冷感，逐秒变陌生。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差一次已弃爱情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怪罪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他已成家，别有记挂。在分手当晚，声音都会抖震。如我会宽恕人，不必太固执，或最后已定分。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差。Oh yeah yeah， 谩骂悼念或忏悔都可免，和谁分了手已不应再缠绕。 如最后诀别，有话必须一说，说保重。 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 沉默结束不会有着赢家， 争一次意气爱却成为代价。他早已远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沙。Oh yeah yeah， ooh, ooh. featuring 林欣彤，讲多无谓。介绍个人你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我听讲佢好大噶。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由于写信逐渐在香港没落的关系，有见及此，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尽快离开电脑占领的区域，执笔写字。或者我再重申一次，我希望释出最大的善意和大家沟通。我再重申一次，只要将你任何的心事或者问题寄来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二台，注明黄天仪释出善意信箱，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我黄天仪就有机会在 Give Me Five 时段内回信。 I will now recap in English. Shall we be pen friends? 是这样吧。 信箱编号948969，信箱收集时间几时都得， 释出善意信箱，黄天怡。 天怡 ，Hi 天怡，其实我由你哋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就开始听噶啦，听咗咁多年，有一种感觉就好似同你哋几位主持一齐成长咁样咯，由未嫁听到做埋人老婆，感觉其实都好奇妙嘅。对上一次写信俾人，应该都有15至16年到啦，咁耐都冇写过信，而家听到你嘅节目，就燃起咗写信嗰团火，好啦，就写封信俾你啦。最近确实是有些不是很开心的事发生了，我最小的儿生女刚刚确诊了是先天耳骨的问题，令到她听觉有严重的影响，当医生跟我和我姐姐讲的时候，听到那一下真的有些惊讶，之后我们的泪水就开始流出，但是小儿生女呢反而过来安慰我们两个大人，她都只有7岁而已，知道了之后其实我都有些自责，为什么之前一早察觉到问题存在而又不及早带她去求医呢？拖了一年了，当时其实我真的以为她会没事的，医生跟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很聪明，原来她一直都是靠我们讲话的口型还有听到剩余的声音去估计我们讲的是什么。做人阿姨的我一想到她之后有可能要做手术又或者之后要带助听器，心就不其然感觉到很痛。我姐姐其实本身对眼都不是咁好，她其中一只眼得翻20%视力到嘅咋，她都只是啱啱30多岁，想到她们一家有咁多苦难，做阿妹其实都冇咩可以帮到她。唉，呢啲咁深入嘅感受，其实我都好难同另一半启齿。好啦，唔开心嘅感觉就讲完啦，多谢你带咗呢个平台俾我去抒发，祝 Give Me Five 7周年快乐。一直以来都听紧你哋做节目嘅听众阿 Blue。 have here. He's my brother. Blue， 听咗你嘅姨甥女同埋家姐嘅事啦，我觉得佢哋就算前路系会有啲难行都好啦，但系你就示范咗一样很好嘅嘢俾佢哋两母女啊，就系、是、身体疾病冇成为停止提供爱嘅藉口。你担心，你希望帮忙，你嘅爱一直都有提供俾佢哋。有冇谂过你身边嘅另一半其实都有一份咁样嘅爱想提供俾你噶？不过可能你以为佢冇心机听，或者可能俾唔到啲咩意见，但系其实可能佢都好想同你分担，有一啲睇法同你分享嘅。试下今晚啦，今晚同佢讲下，睇下佢有啲咩反应。嗱，你咧就自责自己冇喺个姨甥女好近睇电视啊，喺佢问人哋讲咩话嘅时候，就发现佢耳仔有问题。公平啲讲啦，喺呢件事情上面，唔止佢嘅妈咪，你都系一个第一次经历身边有人听唔清周围嘅事物，有疏忽都系人之常情啫。咁以后可以做啲咩啊？除咗医疗上睇有咩可以帮到佢之外，最重要嘅都仍然系继续提供爱，话俾佢同埋佢嘅妈咪，即系你家姐知道，家人系佢哋最强嘅后盾。帮忙当然可以是实质的金钱时间上的陪伴，做到这些固然好的，做不到有时一些很细微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可以令到对方很窝心，心灵上很满足，继而可以走到之后的路。朋友呢试过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屋企人犯事，他知道屋企大部分的长辈呢今次都很嬲很失望的了。他就说当时呢屋企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亦都召咗当事人要出现嘅。咁朋友就话，对方咧去之前就打俾佢，同佢讲话自己好惊，唔知道到时应该用啲咩态度去面对咁大班嘅长辈。而我嘅朋友咧口入边咧就虽然安慰佢，叫佢唔使惊啊，我会帮你噶咁样，但系心入面咧都谂死啦，一阵间点收科咧？如果有人忍唔住发脾气或者好恶咁闹佢，佢应该点样行出嚟缓和大家嘅情绪呢？就系喺所有家庭成员都到齐嘅时候，平时最恶嗰个阿叔咧就突然间走埋去，俾咗个拥抱对方，一句说话都冇讲。然后其他屋企人咧见到之后，唔知系唔系受影响啦，亦都一行过去捉实佢嘅手。最后犯咗事嘅嗰一个，当然系流得最多眼泪嗰个啦。但系，亦都系佢感受到最多爱嘅一次，所以唔好睇少一个拥抱啊！真系有阵时可能就改写结局噶啦。我咧揾到一样嘢啊，唔知对你有冇一啲启发或者帮忙咧？就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特殊教育学者，咁佢叫做 Robert Donaldson， 咁佢曾经讲过咧，就话好多身心障碍嘅人，佢哋相信佢哋参与呢个社会最大嘅障碍就唔系佢哋自身嘅障碍，或者系周遭嘅建筑设施冇配合到，而系身边嘅人嘅偏见同埋一啲唔系好适合嘅对待。作为他们身边最亲密的同伴之一，你要比其他人更加早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好像普通人一样这样生活的。特别是小朋友啊，他们本身呢其实不是很觉得自己特别比人差的，只是大人呢就会灌输一些、哎、你这样不得的，你那样你做不到的，等我来啦，等我来啦，这些这样的概念给他们。久而久之，他们都会放弃去尝试去冒险的心态。你的儿生女就是最好的例子啦，佢听唔到嘢，但系咧就尝试读唇，去估人哋做咩，令到自己可以融入大家嘅生活。呢一样嘢都俾咗一个好大嘅启发我噶，就系人咧天生似乎真系有一个好强嘅生存本能，缺少咗一样嘢，我哋自动就会识锻炼另外一样嘢，希望去补足。呢、这个人体创造可以话系冇俾到任何理由我哋去放弃自己嘅生命。以后落嚟嘅日子，他们会有不懂处理的时候的，你都一样，而从来我们都是在摸索之中成长的啦。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做人的，没有经验这样又走过了这么多的日子，似乎我和你都无穿无烂还生存到啊。 学似九把刀所讲，有一啲嘢唔系尽力做，而系一定要做到。我相信你同你家姐仲有儿生女都会做到。期待有人同儿生女一样咁坚强嘅天儿。 每一天我在想，到底还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天天都漫无目的，偏偏又想要证明证明。别人总屁股放屁，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隔离。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可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我豁出去拼了命，走过却没有痕迹，可是我从不怕住火热的心，手上有一个硬币，半年就决定放弃躲避，但是啊，在我心底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就算是这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 你都想释出善意，讲出心事，寄上嚟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黄天怡释出善意信箱，留低你嘅联络电话，我会揾你嘅咧。听众阿 Blue 嘅来信嘅， 你哋有冇试过咧？即系有阵时候，我唔知系咪会耳屎多都会听唔清楚啊，或者屈亲只手啊？即系你身体机能突然间原来冇咗一橛嘅时候咧，你系真系要训练自己另一样嘢去补足翻嗰个身体嘅缺陷噶咯。可能是短暂性啲嘅、哦、但我哋係。 去到补足。因为我记得唔知琴日节目定前日讲过话呢试过去洗手间玩电话玩得太耐即脚会冇咗知觉起唔到身。咁你嗰个系嗰、那个系极度短暂。我唔系嗰下我又冇諗到方法去克服但系呢。 坐返喺个塔上面。 首先你冇力起身啦但你要扶住隔篱嘅或者得返一隻脚去起身嗰个感觉原来嗰下系好差嘅。即 你突然间先知道对脚对你几重要系嘛？ 系啦，即系我朋友觉得冇我腿脆完之后咪起身咯，但我嗰个我起唔到身，原来嗰个障碍系咁大咯。即系系、哦、你明我？ 我觉得你由 opening 介绍一本咁嘅哲学性嘅书之后，你整个人都唔同晒。 到个收尾啊， 系啊，到个收尾，我真系觉得你整个人嘅层次系提升到一个我追都追唔到嘅地步。 我决定一定要睇你嗰本书，我都想变成你咁有内涵。 系啊，我唔想，加油黄天怡， 你要睇晒佢啊！ 多性进发啦、啊、你。